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西比尔采握时，中国吉林市、大连市和沈阳市分别举行了金日成花、金正日花展。会场里展出了上述国家人民怀着对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无限敬仰之情而精心培育的太阳之花、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金日成花、金正日花展开幕式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群众、我国驻外代表机构成员和我国一些单位在外工作人员参加。